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王部长最近对对国际形势有很重要的观察， 对，今天给我们一些指示， 主要是因为有了特殊的游历， 游历， 这个我在照片上看到，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是 这个库尔班江。上过咱们节目， 是是是， 他就是代可以说是代表新疆人写这么一本书，叫《我从新疆来》。 是 这个书啊，王老师一直在帮忙， 帮忙。 哎，王老师是有新疆情节的， 是， 说是新疆十六年， 是。 哎，所以呢，老是希望啊，为这个新疆做点什么事儿， 是。 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库尔班江管叫爷爷，是吧？ 哎呦，不是，最近改名叫大舅了。 怎么这辈分怎么练的？ 他是这样的啊，因为啊，他管这个赛福鼎先生的女儿啊，叫啊干妈，可是我呢管赛福鼎先生的女儿，她叫赛少华，叫阿兹古，这阿兹古呢，我管她叫妹妹，因为赛福鼎比我大20岁，我不能够拿人家当侄女儿看待， 对 啊， 这汉族人讲辈儿，其实到人家维吾尔， 他们倒不讲， 人家不讲辈儿， 是吗？ 你大的叫都叫哥都可以， 哦，是吗？ 他是受汉语的影响，管我叫爷爷。我说你啊，别叫爷爷了，你叫爷爷，我变成了这个 辈 我辈儿不对， 嗯， 你就叫大舅得了。他立马就接受，现在大舅大舅 啊，大舅，现在这大舅带着他这侄儿啊，就 不是外甥， 外甥， 舅带着 外甥，带着他这外甥啊和这叔啊。你知道奔了土耳其了，还去了 埃及。 哎呦，我的看土耳其什么副总统 啊， 副总理， 现任副总理，前任总统， 前任总统，你说这级别，哎，欢迎他，而且这个在那儿发表这个演讲， 对， 主要是这一趟啊，为什么我觉得很值得聊聊啊？因为这个土耳其啊，叙利亚呀，这一块土地现在可是成了世界的一个焦点， 最近不太太， 所以太值得说。咱先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图片啊，王老师这一趟，你看， 发表重要 小帽，哎，这小帽是什么意思？ 小帽啊，这个是维吾尔族的阿图什的最正宗的帽子。 库尔班江，旁边是， 那是库尔班江， 哎， 库尔班江表示他要现代化，让我就。充当那个， 我从新疆来， 老维吾尔 作者见面会。哎，你再看下面，这是在土耳其吧？ 这是土耳其。 哎呦，到了埃及， 埃及， 这是王老师的夫人，王老师的夫人一起，这金字塔啊， 金字塔没错。 哎，再看，这是什么？ 这是在埃及最，它叫文化最高委员会。 哦， 在他那个委员会上跟 您基本上坐在主席的位置上。 没有。没有， 那就是了。 那中间不是您吗？ 中间是我。 对呀，圆桌会议，他这是 我年龄大。 年这位 老朽老朽，这是那个土耳其的原总统菊尔， 菊尔，哦，以前的总统。 哎，原就刚下去，就今年才。 哎， 2015年五月份才下。 我先问你，在这个最焦点的新闻，这现在把这个俄罗斯飞机打下来这事儿，您这刚到土耳其， 是 他们那儿你感觉什么气氛？有什么议论？ 他们那儿什么气氛呢？他们就说这事不会闹得很大，说是土耳其这个打下来了，赶紧就给俄罗斯通报，赶紧给全世界通报。表示这是一个就是不想把它闹大，但是我们当时就听着您这把人打下来了，您不想闹大，那被打下来的想不想跟你折腾两下呢？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所以我们就是且听且疑的，就是这么说着的。 或许真的 土耳其的气氛， 文道也特别喜欢土耳其， 我很喜欢土耳其，我觉得。很迷人这个国家，因为伊斯坦布尔是我觉得我世界上最喜欢的城市， 是 那种，它那种感觉是很难形容。 是 一个你想想，被它首先海湾很漂亮，它金角湾呢总是看到一群海鸟海鸥在那飞，然后无数的尖塔绕着这个海边的那些山慢慢起伏，它的街巷它的人都非常有意思，而且我喜欢土耳其是因为。它是一个，它作为一个过去，你像看这个国家啊，它前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史上面最重要的大帝国之一，在之前是东罗马帝国，然后在之前是个希腊化时代，它文化积累太丰厚，而且我常常希望从土耳其呢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的，一个借鉴， 怎么说？ 怎么讲？其实土耳其、埃及，我觉得现在中国人都忘了，就是他们跟我们有一些亲缘，有些接近的地方。你比如说土耳其这个国家，在现代国史上、近现代国家曾经有段时期很重要，差不多是清末明初。你仔细看，当时你看康有为、梁启超那代人都很喜欢讲土耳其，但我们现在不太讲。为什么他们那代人喜欢讲土耳其呢？有几个理由。就我们知道那时候我们清末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说自己是东亚病夫，对吧？然后说老外叫我们东亚病夫，但这个病夫这个概念不是我们首创，也不是西方人为中国人首创，原来指的就是土耳其，指的是欧洲病夫，是奥斯曼帝国。那这个奥斯曼帝国跟清帝国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都曾经那么辉煌，领土那么庞大，文明那么高度发展，但是在现代西方的势力底下是逐步被蚕食、被摧残，然后都非常的老朽，都被认为非常的腐败，呈现出来败相都非常接近。所以那时候清末明初的知识分子常常在想土耳其他们怎么样，有一个对照。然后后来他们出了凯末尔吗？ 凯末尔 青年党，然后革命成功，这个东西对当时我们的老的革命党啊影响很大，就说我们也得干那样的事，我们怎么样互相对照。所以曾经有段时期这个关系很密切， 但是 它是一个世俗化的成功代表。 但是您看哈，就是你说这个凯末尔当年这个土耳其的就是就亨廷顿嘛写这个文明的冲突，他就说世界上有三个典型的国家，他认为他把它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墨西哥。他的意思就是，所以我就说王老师你观察到的是什么？亨廷顿的观察他就是说啊，像俄罗斯是内部文化有同一性，比如东正教， 对对 对, 对， 土耳其呢内部文化同一性，宗教啊传统啊是伊斯兰。他说但是呢他的这个精英啊又很希望让自己这个国家现代化，然后跟西方这个一致。 对对对对， 他就说所以说在这个地缘政治上啊他又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 你说的太对了，土耳其的这个处境啊非常复杂哈。他的可爱之处啊就是从凯末尔时期，大概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吧，这个就是1920几年，这个他开始啊掌握政权，而且他铁腕人物， 对，是独裁者， 强硬的，什么他都改。 对， 他为了改革文化，他改文字， 对， 不但改文字，他改发音，把小舌音全部去掉， 是， 把这用做这个辅音的全部去掉。 这跟咱那个时候汉字拼音化、拉丁化， 汉字拼音化咱不敢改 发音啊， 你发音 改 的 更美 啊。他都改，他废除了多少个原来吸收的阿拉伯语的这个词汇，就是，而且他现在一直在积极的申请参加欧盟，是吧？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这个不错，但是他的东部呢，仍然执行的是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的这个，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他最大的分别。 另外比如说伊斯坦布尔，我和单三亚老师，就是我的这个 王太太， 都特别喜欢伊斯坦布尔，但是你要又想到伊斯坦布尔的另一面，这个就是新疆的东伊运，这是被联合国、被美国都列名为恐怖组织的，它的总部就在伊斯坦布尔。就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是28号，11月28号，他的一个就是左翼的律师，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在镜头下边被枪打死， 那件事挺有名的还。 我们在安卡拉是他的首都，安卡拉呢是20多天以前。在铁火车站附近，发生了 对有一个和平示威被爆炸嘛， 另外呢，土耳其他在这个库尔德工人党的问题上，库尔德这个民族的这个问题上呢，他采取的手段西方也是不能接受的， 是， 所以这种很可笑。这个西美国吧，他结果把伊拉克三搞两搞吧，库尔德工人党壮大了。 是。 而库尔德工人党呢，反过来又会威胁这个 土耳其政权。 所以他这，我就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乱象啊，乱得我都糊涂了。和库尔德工人党作对最厉害呢是土克曼。土克曼这个词呢，就是土耳其人。 是土库曼啊。 土库曼或者土克曼。那个原前苏联还有一个，现在也还有一个土库曼斯坦，他就是境外的土耳其人，现在就再加上和俄罗斯的这个交恶，哎呀，所以你简直到那儿你身心都乱了。 我觉得 您觉得这个西方人搞得清楚吗？ 他搞不清楚。 西方人干预这个，你还北约或者他搞得清楚吗？ 我认为他搞不清楚，正因为他搞不清楚。所以那个乔治布什啊，他对中东的这个干预， 这个政策 相当的轻率。 对， 因为你很简单，一个萨达姆侯赛因，一个伊朗的那个不是伊朗，一个是那个利比亚的卡达菲，他们呢都开始向西方啊服软，而且表示愿意靠拢，什么废除什么这武器那武器，接受检查。可是这时候你认为他不民主？他独裁，他，或者起码以这个为标榜，你把他灭了，灭了以后呢？哎，他马上暴露出来的是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 是， 这 你给他揭开盖子了。 你给揭开盖子了，就乱成一团了呀！到现在伊拉克跟土耳其又干上了，就是关于这个什么，他这个。说是他的军队进入了， 对啊，他进了这个伊拉克北部那个库尔德人的那个地方。 因为他这里又都和这些什么教派什么都有关系。你说，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听听文道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觉得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埃及也好，土耳其也好，整个中东地很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去了解学习，是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一种折射，是因为恰恰那个地方有发生了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觉得亨廷顿那个讲法我自己一直都不太认同，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草率，他那个区分那个类型啊有点太简单了。我自己看呢，这片区域我们看它的历史啊，真的有时候走的历程跟中国有时候是相似的。比方这么讲，他们在19世纪末，整个土耳其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开始被英法这些列强，俄罗斯这些列强瓦解包围的时候，他崩溃，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觉得自己很沦丧。当时你想想看，他们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反应是什么？就几种。第一种就是觉得西方这套真厉害真牛，我们要学习他们，我们才能进步，我们才能赶上去。于是这里面就出现一些是他们的全盘西化版。其实凯末尔就有点像这个，他就全盘西化。 西化， 对，凯末尔就这个嘛，就是纳赛尔也是这种的，就是全盘西化派，就我们跟随他们的步伐，我们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他们这些人同时往往也是民主主义者，就他们认为民主主义者什么，我们被人殖民，被人什么不行，我们应该独立建国。民主主义那个思想过去不流行的，在阿拉伯世界这时候开始流行了。因为是埃及人首次发现，我怎么能够给你土耳其人，我是埃及人。然后土耳其人呢，他也主动说，那些过去我们管那么大片的地方都不对的，我们是土耳其人，要建土耳其人的国家。所以他是一方面世俗化，一方面全盘西化，另一方面以民主主义为轴心推动他们革命运动。但是又有另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就觉得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搞成这么沦落，那是因为我们忘了老祖宗的教训了。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国粹了，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本色。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啊，我们得回到古典来找答案。甚至这派人也有些出去留学的，他留学完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原来西方啊也不如我们想象那么好，我过去很崇拜西方，我去了之后发现他们很堕落，他们都是物质文明，没有精神追求，然后我得回到我们的可兰经里面，古兰经找东西。这个阿尔盖达那个谁啊，那个被打死的那个拉登，本拉登，他的精神导师就是这种人。那这种人回来之后呢，他就搞的是一种等于他们版本的国粹派，就要复古，要找回他们的东西。那这种人呢，往往一复古就是带出来就是宗教，所以这种人拿出来就是一种宗教轴线的东西。 认为整个国家得救的方法，整个伊斯兰文明要一起挽救，就必须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完全跟随最严格的一种对教义的字面的解读。你想想看，这跟中国，就是我们当年也有全盘西化，也有说要回到，现在有说我们要回到古典，对吧？回到古典。 古典。 对，我们都在，对，我们都是，我们两边都是面对西方的现代的冲击的时候， 强势文化 做出的反应，那是他们的反应。好，他们的反应出来呢，是那个政治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埃及、土耳其跟早期的伊拉克走的就是世俗化路线，就是全盘西化。哎， 您是那个中东，您去过好多地方。 是。 你觉得这个，比如这次您去埃及、土耳其和原来去的这个伊朗相比，这个世俗化的程度有什么？ 哦，那当然，你要是从表面上看，世俗化最厉害的就是土耳其。土耳其，你住在他的这个，尤其是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住在他的旅馆里头，有时候你感觉不到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哦， 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旅游的旅馆呢，有些不符合这个伊斯兰的教的规则的一些饮食吧。 喝酒啊？ 对，他就也很容易解决。不。它不非常的不明显，埃及也没有代表性，因为埃及长期呢是这个东罗马帝国所占领的地方，所以它那到现在在开罗，它还有基督教的区域，而且也和平共处，也都很好。 是， 哎，但是我也去过一些地方，有一些他的一些大知识分子，乃至于高官，就是北非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他们明确的对土耳其的选择呢抱批评的态度，认为土耳其的这个所谓改革呀，就把这个国家彻底搞乱了，把他的文化彻底搞乱了，也有这种说法。 这个一看土耳其啊，我觉得像是一个特别矛盾的这么一个国家。你看，就过去讲，就像文道刚才说的，它有几种主义，有的叫泛突厥主义。你看泛突厥主义呢，聊的就是说它操这个突厥语的， 其实是一种大民族主义， 民族 主义的扩大。 但是你这样呢，其他有的邻国呀，对你就不放心，说你这要干嘛？然后呢，又有一种泛伊斯兰主义，像你刚才说的，就觉得西方的好的东西，我们伊斯兰里也有。那么后来说啊，有一个俄罗斯的学者叫什么杜金的，我那天看篇文章讲，就是他提出一种啊，叫做欧亚中心，这个意思啊，就指向就是说俄罗斯应该跟土耳其好，俄土轴心，就是。这俩联系起来， 不是， 但是结果你看，这俩又把飞机都打下来， 那就像过去一战前的德土轴心一样， 他这个 一直有这个想法。 泛突厥主义啊，是一个说法，一个问题，或者就是，还有一种泛伊斯兰主义，更可怕的是什么？奥斯曼复国主义， 对， 因为这个是历史到今天呢，这个已经不知道变了多少次了。如果每一个国家啊都按他那个疆土最大的时候来重新划分呢，那您这仗啊打300年就打不完。 那咱中国得按元朝的时候算， 不然那就麻烦了，就这事就麻烦。 他们说现在土耳其这总统有人这么讲啊，就说他想当苏丹，就是想。就是他梦想这个奥斯曼， 他还不太一样， 不是，我这就不知道 他恰恰土耳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土耳其在过去，刚才我说那种世俗主义的执行者，绝大部分都是独裁军人，最西化的往往是军人政权最世俗化，土耳其常年是军人政权，这个人上台，埃尔多安当年上台被认为是结束了军人独裁，可是他代表的就是刚才王老师讲的土耳其的东部势力。东部的土耳其跟我们 东部不是你说 东部 的 落后 那些 比较落后， 比较落后，就跟我们熟悉的伊斯坦布尔那种五光十色的大都会完全不一样，它相对的就是比较保守的传统伊斯兰地区。 哦， 所以他埃尔多安代表的是这种意识形态，所以现在土耳其最大的矛盾就是一个西部海边世俗化了的土耳其现代老百姓跟一个带着强烈伊斯兰意识形态基础的这个冲突， 不是，那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咱们刚才也聊着，上次咱们在这儿也聊过，就是那个帕慕克，这个 那个小说 嘛， 他那个小说他本身是倾向于西方的， 是 他整个家庭都是倾向于西方的，可是他那小说他是被土耳其人提起诉讼的，提起公诉的，认为他是侮辱了替这个土耳其的国格、嗯、 啊， 后来是欧盟，因为他要申请加入欧盟嘛，所以欧盟就派了一大堆人在那旁听， 嗯， 后来就没敢给他判刑、嗯、 是 他现在就发生这个问题， 对， 甚至还有人扬言要暗杀他， 是 这个，所以这种矛盾呢，那是这是确实存在的， 是存在的。 哎，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包括像刚才讲亚美尼亚人这个问题就发生在哪，就是如果当你这个国家你要讲民主主义的时候，你这个国家就会开始排斥你的少数民族，挤压你的少数民族。如果你这个国家是走的是一种宗教认同的政治轴线，那就是我如果逊尼派多我就搞你这个什叶派、 嗯、 我什叶派多就搞你逊尼派，所以他怎么搞都搞不定。就为什么，就他同一个国家范围里面总是有不同的民族， 哎， 总是有不同的各种的宗教派系。当你任何一个政权说我只走一种政治路线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一种排他效果。 我还有一个疑问，这次不是跟库尔班江就是跟新疆啊， 是， 那么你看咱们中国这儿有些人就觉得、 嗯、 你不就是东伊运吗、 嗯、对， 就跟土耳其或者什么突厥有关系吗、嗯、你在土耳其碰见的他们那边的人士 是 怎么聊咱们新疆暴恐的这个？ 是这次呢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呢，就是土耳其的官方啊， 嗯， 表示对中国的善意， 嗯， 表示对包括对新疆形势的理解， 嗯， 当年几年以前新疆发生那个所谓75的暴恐事件的时候呢，土耳其曾经有过比较对中国抱批评， 是 乃至于 民间很多谴责 态度的这样的政客、嗯、也有这样的所谓游行什么的， 嗯 嗯。 可是这次呢，我觉得就是在库尔班江的那个一次和读者见面的大会上，在那个安卡拉、 嗯、 他的现任的副总理啊、 嗯、 参加， 嗯， 参加呢，现任的副总理呢就明确地表示，我最近访问了中国，访问了新疆，看到了新疆的这种繁荣和发展的这种前景，我很高兴啊、但就是类似的这么一个话吧，就是一种比较认同的肯定的乃至于赞扬的话，这个对土耳其来说呢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很关注这件事，他这些政客呢毕竟他有什么语言文化血统上的或者某些联系吧，他 这么一本书的这么发布会、 嗯、 为什么他这个副总理都来出席？ 友好吗？友好吗？那你比如说他这个 表示对中国的这个重视， 而且新疆问题， 再比如说居尔总统这个、我们这个在他的就在那个原来他住过的总统府里头，我们有一个见面，那么他也。我们就谈到了他，因为他问我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我讲了一些情况以后呢，他就表示，他说他完全理解和赞成我的看法，中国呢还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否则中国呢是不可能保持稳定和继续发展的。那么这些话呢，我觉得就从土耳其来说，这已经就是算是对中国十分抱理解和友好的态度了， 很重要的信息、 问题是一般人呢，就因为我听说最近也有些中国游客在新疆旅游的时候、遇到当地百姓开始有些不太礼貌的对待，因为以前我去土耳其印象还挺不错，但现在听说很多土耳其人觉得你们这些中国来的汉人就是欺负我们的穆斯林兄弟或者是维族弟兄，然后对你感情就感觉就不太好，有这种情况吗？ 那肯定有、 嗯、 这是肯定有的、这个就在那个发行的会议上， 也有一个人呢提出，说是这个土耳其人，我过去对新疆的真实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老觉着呢这个在新疆的这个突厥民族的这些就是说讲突厥语的人吧，不能说突厥民族，讲突厥语的人呢会不会是这少数啊，或者是甚至受到歧视和压迫。这个库尔班江他讲的也非常的好，他说历史上的事情呢，这可以由历史学家来鉴定，那么我看到的现在的情况呢，我要告诉你们的呢，就是许许多多的新疆人，包括各个民族的，我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